又回来呢，午夜广场的历史是这样说，今天跟大家讲的题目就是学生哥温功课。为了这一集我们准备了一个青春的班底，包括就是 我认的这个 是啊，就包括就是加鲁啦、维里、远涵和洛叶。之前我们一讲就除了我们今集多了就是女仔主持之外、最重要就是前几集我们讲到玩乐的时候，就正正是 DSE 考到如火如荼非常辛苦的时候。所以今集我们决定跟他们一起就辛苦，就讲一下以前的人考试有几咁惨。 不过呢，最近大家看考试或者 DSE 特别呢、我们历史是这样说是可能最接近的，因为咁啱历史的 DSE 题目呢就引起了突然之間引起了大家的關注。大家如果有記得那個考卷，就是考這個究竟中共在1945年前後的一些政策，特別有一條問題啊，如果你是知識分子，你應不應該加入當時候的中共呢？是啦。 不過其實呢，我自己一睇到嘅題目嘅時候，其實好簡單嘅。其實條考試題目本身好簡單，純粹係要考生嘗試去代入。 好典型，我十年前考 A 咧，唔係 history 嘅時候嗰個考試模式都差唔多。 其實係純粹係代入，好似我哋今時今日，即係我哋睇翻一件事嘅時候，我哋都要代入翻嗰件事，去諗下當切身切對去諗下當時候嘅知識分子會點樣諗咧。咁其實係好簡單嘅一回事嚟嘅。 即係我最簡單一個好簡單嘅一句講法就係、當時候你唔加入你就變紅十力，你加入就變湯一屆啊！你就可以，我可能某程度上會得到當時候嘅一啲嘅支持。所以一定有一個歷史嘅代入感，就唔可以特登去套用翻當今嘅一啲環境。 即係諗下睇下幾多歲啦。嗱，如果1945年當刻我係18歲啦，我係加入共產黨啦。如果我38、48咧，我就可能會諗過先。 所以就走咗落去做南來文人。 梗係啦，你諗下，即係呢個好就係即係當時大家即係年青一代，其實即係有曬有理想嘅認同即係左翼嘅諗法好正常， 係 嘛？咁但係你可能成家立室咗好多嘅時候，要佢哋去拋頭露灑熱血咧，好多人就會吞後。咁呢、這個。知識分子呢一個嘢係打個大大問號喺後面，究竟係邊一個年紀、邊個心境嘅知識分子？呢、這個可能係其中一個關鍵。 而且當時嗰個共產主義其實係好烏托邦式噶嘛，咁、其實係有一種好即係理想嘅追求。咁如果同當時嗰個國民政府相比嘅話，其實你作為一個即係知識分子年輕人，其實你真係會吸引咗， 好吸引㗎，好個話個 package 或者嗰個參加好正㗎。 但係如果你哋覺得，既然呢條試題都係啊好典型嘅一條考題嘅時候，但係咁個問題就係點解咁多年嚟以往都冇一個歷史科嘅試題，大家會攞到出嚟討論到呢個程度嘅成為社會議題，但係點解今年會成為一個社會議題呢？咁我諗呢一個係我哋值得討論嘅。 新聞價值咧，永遠係另一套嘢。即係新聞價值講，即係社會大家嘅即係 public interest 啊，即係大家嘅興趣喺邊。咁當然政治問題係好多時都係新聞價值所在啦。咁所以有討論係正常。 所以大家都覺得自己，因為歷史係一種好公共嘅資源嚟㗎，即係大家都可以講兩嘴，大家都好似可以有話題。但係我諗一個咁 public interest 嘅一個話題裏面呢，作為可能喺大學做研究或者做讀歷史嘅人，其實我諗要拋返一個好重要嘅想法俾大家去諗，就係、其實我哋要去放入翻當時候有嘅一啲證據啦，或者一啲當時候嘅時代觀感，咁樣去做先去諗嘅。 即係同埋即係，所以考試雖然係咁考啦，題型雖然係咁啦，即係科舉係咁玩啦，但係咧即係歷史真係冇如果嘅。你係要翻返嗰一刻當下先有可能可以有一個正確嘅答案。如果唔係咧，都係一啲其實都係一種想像。 不過以前考試啲人慘啲啊，定係覺得而家啲人考試慘啲咧？ 我覺得以前慘啲喎，大佬。你諗下以前你除咗背書之外，你仲要識得寫文喎，你識得背書，識得寫文，仲要識得嗰啲考咩策略啊，點樣治理國家喎，大佬，起碼我而家唔得， 係咯，頭先有 兩個調翻轉講，要睇你咩朝代去考。如果你明清時期，你好識嗰啲韻律，嗰啲寫八股文嘅話，咁你可能你唔需要即係咁多，即係咁多意見或者思想呢啲可能係咁噶嘛，係咪先？ 冇錯啦，即係你哋講嗰個問題咧，就係話考試有幾辛苦啦。咁我提出個問題咧，就係、喂，因為有科舉考試咧，其實都可能係某一種進步。有得考咧，就好過冇啦。 冇得考， 我哋話有得考，你只係老闆。 未係啦，即係你有得考，你都起碼入場。我哋成日都聽，即係話即係大陸高考啊嘛，即係其實所謂富二代，我哋話啲窮人家鬥不過富二代，咁佢哋嘅橫額就寫住嘛，科即係考呢、這個。 高考是你唯一能够斗得个富二代的方法，是吧？虽然未必最后未必得，但都是唯一的方法。其实寒窗苦读呢就是这样的概念。以前呢魔鬼考试之前呢，其实你要晋升成为社会的上层更加困难。 冇乜机会的。 有什么方法呢？其实以 前。先秦最早大家会比较了解，就是其实是一个很典型的诸侯制度啦。咁其实是一个通过血缘去将权力不断咁下放啦，不断咁推落去。不过大家都知道去到春秋甚至战国嘅时候，好多嘅诸侯国佢哋选择咗係唔同咗啦。咁可能有啲系仰视嘅。 係呀。当时其实齐国就开咗一个叫做学官嗰個咁嘅情況啦，咁而且咧仲揾咗好多咧，即係唔同嘅思想家啦，同埋咧呢啲學者咧就去講學，其實就開咗一個百家爭鳴嘅情況添。 我有一個故仔，咁啊有冇聽過狡兔有三窟？咁啊狡兔三窟咧就同阿萬常君有關，萬常君都係齊國啲貴族，咁啊話說佢好中意養人嘅，咁啊呢個叫養士啊，即係好典型叫養士。咩叫養士？就係我真係請翻嚟養。但是咩条件呢？其实史书冇乜记载，咁可能纯粹可能佢有啲技能啊、言才，咁所以呢有一个叫做冯权，咁其实佢就冇嘢做㗎，佢成日就会对住把剑自言自语㗎，就哎呀冇把剑啊，我老细对我唔好啊，不如我哋走啦。跟住老细听完之后呢就会不断 offer 好多嘢俾佢。咁后来呢这个人好奇怪，咁但係点解阿万常君都养佢呢？就是因为万常君呢就会觉得养得呢个人佢一定有佢嘅价值。咁后来呢就幫萬常君遇到一啲政變嘅時候，幫佢揾咗一啲走佬嘅方法，去咗其他國家做其他國家嘅宰相啦。跟住阿齊國話要哎翻去求下你啊，翻嚟啦咁樣。咁所以呢個係一個 我哋話即係萬常君就批，即係有人講話即係所謂雞鳴狗盜之 類，有都係 佢都會收翻去使用。即係佢話總會有一刻咧，某啲特別嘅人才嘅人去使用。咁其實背後即係都講，其實佢哋都係所謂嘅公子啦。其實就係當時戰國裏邊咧一啲大嘅一啲嘅，即係都係一啲世家大族之後。咁但係同一時間咧，因為佢哋有一個即係佢哋需要呢啲嘅人才，因為戰國嘅時候咧，同以前嗰個所謂規規矩矩嘅世界已唔同，好多各種嘅競爭出現。嗱，呢個就係嗰個起點，就係話其實社會任何時候都需要人才，只係人才通過任何點樣嘅方式去流進社會嘅上層，係嘛？咁所以先秦因為有所謂百家爭鳴嘅情況，有所謂戰國嘅混亂嘅情況，所以就會有各種各樣奇怪嘅人出現，亦都有所謂譬如有多嘅刺客啦，係嘛？就係通過咁嘅模式，有啲即係刺客背後就亦都有所謂嘅俠嘅觀念，就係話即係俠咧就係以武犯禁，即係話佢係。犯禁忌都唔在所不惜，有武力去做一啲事。咁所以呢啲嘅人咧，都係代表住咧，其實先秦成個氣氛，即係話即係戰國時候嗰個氣氛，同以前已經好唔同。 因為其實好多嘅思想噶喺先秦，咁所以呢樣嘢點解我哋又有九流十家？咁正正就係一個咁樣嘅反應。不過去到漢代就係唔一樣啦，係咪啊？即係漢代，因為又係另一個休養生息嘅時代，咁可能覺得佢哋好多時候。我哋都唔需要一個周，即係才能嘅人好容易揾啊。咁或者，但反而點樣揾呢？就變咗漢代佢哋要考，即係個地方已經屬於自己嘅，咁大咁點樣分咧？ 佢即係話秦漢嘅時候嗰個基礎啊，咁大家都好知啦，即係成日都聽話，即係秦始皇已經行啊嘛，即係廢封建行郡縣係嘛？跟住即係大家可能今時今日聽郡縣就冇啊，郡縣咪即係而家有啲文官去治理咯咁。咁其實文官體系嘅吊軌之所以特殊之處就係咁。你任何人都好，就算你係世家大族又好，皇帝又好，將軍又好，打咗個天下翻嚟之後咧，總要有人做官。背後就係咩咧？有人做文書去處理一啲好瑣碎、好日常每日工作嘅事。而嗰啲人咧係要識字，只要你長期揾啲識字嘅人去工作。OK， 喺呢個過程入邊咧，就必然會有一個有一群嘅所謂士大夫，自然有一群會寫字嘅人去做呢一類型嘅啲工作。咁所以漢代必須要有呢一類型嘅人才喺裏。 不過又咁講喎，當時候漢代嘅即係選士嗰種方法，其實未必需要識字喎。因為當時其實行緊即係孝廉啦，但係孝廉制度有其實即係察舉制度咯，察舉制度入面其實有一科係孝廉，孝廉其實你唔需要識字， 即係孝係 啦， 乖仔 係啦，做乖仔有一個好好嘅道德標準，咁有地方嘅鄉親話你係一個好有道德、好孝順父母嘅人，咁你就可以做官噶咯。所以其實某程度上未必係即係話喺漢代嘅時候咧，未必需要識字，即係純粹。做官嗰陣時候，其實原來個標準係好人。 佢係一個選試嘅標準嚟嘅，即係考廉係即係當時一個選試嘅標準。咁就係當時咧，所謂察舉制其實好多科嘅。咁譬如我哋上次都講到，譬如超低嘅時候有依、這個即係文學啦、言論科啦，其實有好多各種各樣嘅科目咧，都係察舉制度裏邊咧選。咁當時考廉係其中一科大嘅科目。咁實質上咧，當時係識字噶，即係必須要識字添。如果唔係，冇辦法做到各種各樣喺下邊，即係話即係吏治嘅成個體系咧，係咁，的確係咁運作。 你咁樣講都令我諗起咗另一件事，就係文帝時期咧，咁曾經出現過日食啦，咁所以佢就開咗個特科，就去咧特登揾一啲即係可以即係直言嘅人士翻嚟啦。其實呢、這個咁嘅天文現象都會令到皇帝咧就走去覺得係咪 得閒開一科咁樣？ 係啊，開一科咁揾啲賢人翻嚟嘅。係 啊，咁之後亦都有所謂嘅九品中正制係嘛？ 係。 九品中正制係點樣嘅一件事咧？ 九品中正制其實呢個係一個呢、這個就要考慮翻當時候佢出現嘅背景。呢、這個係可能大家都聽過陳群啊，咁佢老細就係、是。曹丕，咁啊，曹丕當時候就喺曹魏正值準備變成獨立成魏國之前，咁就開始話，因為當時候其實係一個競爭嘅年代，咁但係人所睡得好快，再唔會好似有維里嗰啲，咁維里就會話俾我聽啊，我有個師弟好乖，好聽話，咁我好孝順嘅，冇噶啦，而家揾唔到， 呢個係師兄你做嘅，你成日話乖， 係啊，咁所以咧我舉佢出嚟，但係。去到喺一個混亂嘅時刻就冇辦法做，咁於是乎就要有啲手有幾個方法去做啦。就所謂九品中正嘅其中一個做法就係話考通過用士族嘅一啲名譽嘅一啲介紹，即係好似我哋今天有寫個推 CV 寫個推薦信咁樣，個推薦信去。 即係九品中正最緊要都係睇即係世家啦，即係睇同埋睇婚姻啦，都睇一啲品行品德嘅。咁其實背後咧，魏晉亦都有所謂嘅清義嘅制度啦。其實就好睇咧，鄉親父老點睇你。咁咧喺依即係所以我哋話咧，鄉親父老點睇咧，多少咧從咧所謂今時今日咧講誇張啲，同我哋 Facebook 嗰啲詞，咁嗰啲一定要做某啲事，係令到大家咧睇中你。咁所以亦都會出現所謂我哋細説新語裏邊好多啦，嗰啲咁嘅古靈精怪嘅古仔，譬如話劉伶咧有根筋喺後邊。係嘛？咁就話咧，我一度飲酒，話死咧，你就埋咗我啦咁。咁啊，即係好似好浪漫，其實大家都知咧，其實係一種風格化、好誇張嘅玩法。嗰陣時仲話食咧，要食五石散啊，周圍行路去散步去感受呢個天地嘅靈氣啊，即係咁樣嘅情況。所以話魏晉有魏晉嘅瘋狂，而所以未有科舉之前咧，有各種各樣即係選舉嘅方式。科舉係點嘅咧？我哋下一節翻嚟咧，再同大家講下。我哋又翻嚟咧，歷史係咁話啦。正話咧，我哋講到咧，即係察舉啊、九品中正制，其實都係即係有好似話識人咧就好過識字啊嘛。即係最緊要咧就係識人啊，大官咧咁就有好處啊。係， 咁正正因為咧察舉呢個制度咧，其實即係識人好過識字嘅關係咧，其實就出現咗好多弄虛作假嘅情況，即係喺大宗族之間咧，大家互相推舉，咁樣變相成為咗一啲大宗族嘅遊戲，咁平民咧，普通平民百姓就好難可以參加到入去呢個遊戲度升官發財嘅，咁所以其實察舉科呢、這個，因為察舉科呢個弊處嘅關係咧，咁就成為咗一個官場徇私嘅一個情況出現咯。 我記得咧，好似東漢咧有個例子就係嗰個趙孫啊嘛，咁其實佢就孝廉出身啦，咁最主要點解佢可以入到仕就係因為佢好孝順，守咗佢父親嘅墳墓就20年，咁但係後尾咧經過調查之後咧，就發現佢喺呢20年裏面咧就生咗5個仔，咁即係其實就係假啦成件事。 守孝唔可以生仔喎， 守二十年就好難叫孝順啦，守20年即係你白費人生20年啊。 守寡本身守3年啫，但係佢守20年，即係佢想當時候有一個誇張啲嘅諗法話俾大家聽，我真係好孝順， 即係日日打卡係嘛，我仲守緊。 係啊，冇錯啦，但係就。自己喺入面就生仔咯，系啊，因為嗰3年係唔可以做，即係有依啲生育嘅行為噶嘛， 所以去到隋唐或者即係經歷九品中正制都會有類似嘅問題啦。因為雖然佢會考慮一啲能力上嘅嘢嘅，但係佢會更加考慮士族嘅一啲 comment。 冇錯，即係世家大族依然係保持個優勢啦。咁依啲嘅種種嘅職位同流弊，好似隋朝就有變化喎。 係啦，隋朝我諗最關鍵就係佢哋察覺到，如果單純透過人事嘅一個決定咧，冇一個客觀嘅標準，咁所以開始咧就會有一啲嘅科舉嘅制度啦。咁最早大家會比較熟悉啲叫明經啦， 咁啊，因為儒家嘅經典已經係一個讀書人會必讀嘅，咁啊，起碼學校會教啦。咁所以去到隋代嘅時候，其實去到魏晉南北朝咧，已經有好多嘅，甚至乎胡人嘅政權咧，都已經係會叫啲人去學或者睇一啲儒家嘅經典嘅。係啊，係啊，係啊，孝文帝又漢化，魏孝文帝又漢化啦。咁所以呢個例子，一為你講得好好，就通過呢件事就會有一個影響住我哋通過可能用儒家嘅經典作為標準。 嗯，咁即係點都好啦，即係我哋即係考試都要有個標準啦。即係譬如我哋之前其實翻最早，譬如漢朝嘅時候都有所謂五經博士，就通一經可以授官啊，或者之後就要通幾經先可以授官，即係咁嘅過程。即係簡單講就係話，即係有讀過即係啲嘅典籍，咁啊證明你咧就可以進入嗰個官場嗰個體系裏邊。咁但係其實咧，佢同之前嘅制度關鍵分別咧就係有考嘅過程啊嘛，即係有簡單講就有公開試。不依一個即其實都幾大嘅進步嚟嚇。 即係不過其實咁樣講，因為當時面對住嗰個情況，即係除咗係即係面對制度上有一個弊病之外，其實係唐代大嘅，即係面積佢好大嘅時候，佢更加需要多一啲呢啲咁嘅官員，即係好似徐賢你當初咁樣講，要一啲地方官，咁所以變相佢更加需要去擴大一個考試嘅制度，咁可以個個人都入得嚟，咁個個人都入得嚟嘅其中一個好簡單嘅方法就係有答案。有問題有答案，咁所以明經咧，即係佢有一科係貼經。貼經其實即係咩？即係背書。背書即係好簡單，有一條題目，然後你要做填充，係啦。咁所以其實 差喎，唔識。 但係其實當時仲有另一科嘅，仲有另一科就進士。 依科好似出名啲啊，進士。 係啊，因為進士其實係係由儒家經典度開始蜕變出嚟，係慢慢成為一科，可能文人會比較。喜歡同埋即係擅長呢個科目，點解呢？因為進士除咗即係仲有啲儒家經典之外咧，其實仲要考佢詩詞歌賦，詩詞歌賦之外，仲要考策論，係啊，即係變咗佢係某程度上喺中國嘅傳統嘅 策論啊，即 係策論其實簡單啲嚟講就係俾一個題目你，可能係可能治水咁，係啦，咁即係其實某程度上係一啲考你治理國家嘅一個方法，即係問下你有咩。對自己，我哋而家今時今日嘅問題，你有啲咩睇法啊？咁嗰啲嘢，所以見到大家可能見到就係喺中國呢個儒家經典底下咧，開始出現咗一啲熟悉中國文化或者中國經典嘅一啲嘅通才。 所以呢個《梁地論》啊，呢本係朝鮮。 梁地係咪即係今時今日我哋梁地？ 係我哋 屋企梁地。 呢本咩書嚟㗎？ 我呢個係朝鮮韓國嘅介紹韓國科舉制度一本歷史書。咁我哋借呢、這個。機會去用韓國作為例子，因為唐朝是一個東亞世界建構的一個很重要的時代，所以唐朝很多的制度啦，咁頭先為你講的進士啦，或者頭先之前可能點樣重視孝廉啊嘅所有的內容咧，都是由唐朝開始咧去影響住日本啦、韓國啦、琉球啦、越南呢啲地方嘅，所以在韓國咧，咁去到朝鮮時代是更加明顯地咧係全國。都有好多一啲學校嘅，咁佢嗰啲學校基本上係同我哋今天喺中國見到嘅學校一樣嘅，例如成均館。成均館即係咩呢？即係太學。 咁太學係咪即係翰林院啊？ 太學係咪即係翰林院呢？咁我準備咗圖關於成均館嘅。咁太學呢其實就同翰林院嘅概念唔同嘅。太學呢其實比較接近嘅今天可能係國立大學之類嘅嘢。呢度就係首爾嘅成均館啦，其實即係首爾當時候朝鮮時代嘅一個官方嘅官立嘅國立嘅一個大學。咁其實好多學生就喺度讀書啦，但係佢唔一定要考科舉嘅。咁其實今天呢成均館已經變成咗成均館大學，後面就係嗰個600年紀念大樓，其實正正就係反映住佢一個學術同埋歷史嘅傳統。咁但係其實喺朝鮮半島的教育裏面咧，同時間咧喺鄉下都會有好多省立嘅一啲大學，例如呢個叫泉州鄉校。泉州鄉校嘅出名咧，其實咧就係佢係拍《成均館緋聞》嘅一個場地，咁所以咧都引咗好多遊客去。咁但係其實你可以反映就原來地方上面嘅一啲學問咧都好接近當時候唐朝甚至係元朝嘅。咁點解咧？因為唐朝嘅時候咧有一種考進士咧叫做共舉嘅進士咩嚟呢？就係、是、一啲外國人考嘅，例如一個人叫崔志遠，係一個朝鮮時期嘅人。咁佢咧就考得成呢個進士，喺日本都有噶。咁啊， 有一個朋友是李白的朋友嚟添，咁啊韓國嗰、那個啊，咁韓國嗰個好犀利嘅，佢寫咗篇文叫《土王巢文》，咁係就係徵王巢文，其實就係代表佢幫手寫個篇文點樣去打王巢嘅，咁所以咧係好經典嘅一個例子。其實外國人咧當時候咧都係考進士，所以進士咧有好多元化嘅。 當時即係我哋話中國嘅其實長安佢就係一個絕對一個世界城市，嗯、中國亦都係當時你當然可以而家講係東亞中心，其實亦都係世界嘅中心。 冇錯冇錯冇錯， 當時嘅長安藥係全個地球所有地方可以嚟到嘅人才都會嚟，然後嘗試去攞嘢走、嗯、啊！咁嗰種嘅氣象同埋氣魄咧，同後即係我哋今日諗咧係完全兩個世界嘅嘢嚟。 所以佢點解個考試有好多姿多彩喺唐朝，甚至乎後來？嘅地方都，佢哋個考試嘅方法都好特別噶。 不過我喺度諗咧，嗰句係即係喺，肥彪你頭先講到朝鮮嘅時候嘅進士啦。咁、嗯、我就喺度諗，其實佢同唐代嗰個進士，即係對於社會流動嗰樣嘢咧，會唔會好接近？因為唐代進士佢係好多人都做咗宰相噶嘛， 嗯、 即係佢係考完係、嗯、由進士科考完之後，跟住一路升官到咗進士、嗯。其實會唔會同？嗯、即係進士佢本身考嘅科目，即係譬如頭先可能講策論嗰啲係好有關係咯、嗯。你唔到佢有治國嘅理念。 有樣嘢要可以講咧，就即係當然即係唐朝有科舉都爭好遠，即係已經理想好多。不過咧，其實如果你對即係前幾集我哋都有講過咧，所謂唐朝咧嗰個門閥嘅制度或者當時嘅、嗯、即係佢個力量咧，其實仲喺度。即係好多時啲當時讀書人都有講翻所謂即係。五姓大族啊，或者娶到五姓大族嘅女啊，作為妻子、嗯、其實即係娶五姓女啦，叫做仲係所謂嘅人生憾事，做到就係人生理想啦，咁樣一件事。咁、嗯、所以當即係所謂嘅名氣、名聲，一個人嘅名氣或者名聲咧，仲係好緊要。所以除咗考科舉之外咧，科舉場外咧都仲係即係戰場嚟㗎。 係啊，所以當時咧有好多啲要去考科舉嘅人士咧，其實佢哋去到呢個嘅要考試之前咧，佢哋有時會特登將自己嘅文章咧就派發出去。因為當時其實仲有一個記名嘅制度，咁即係會開名，咁就希望博取下考官咧唔覺意睇到，咁就知道原來我有文采嘅。 即係行街咁樣，長安大街咁樣，咁其實人執翻嚟睇。 咁當時其實好著名嘅王維啊，都好多、哦、都有做過一啲比較即係特別嘅事情，咁令到好多人都認識到佢、 嗯。我哋話即係睇我哋話即係唐詩好出名，其實好多詩人咧都有流傳好多佳話，譬如白居易啊嘛，即係長安咁大啦嘛，久居不易，即係俾人笑佢話：，你啲咁嘅人嚟到長安。都係冇路行啊！結果係後來成名之後，話原來都幾好喎，係咪啊？咁啊，李白亦都有即係寫詩《温卷》，好出名啊，俾人哋讚為天上摘仙人。就係依啲時候咧，就係話即係可以通過咧寫詩或者做文學創作咧，竟然咧影響到即係成個輿論，而變成咧係進入即係仕途嘅一個方法。咁啊。即係而家冇啦，我哋話才華好咧，都冇唔會令我哋升官噶嘛。 係不過咧，係因為你啱啱補充翻維你問嗰條問題，好簡單一樣嘢。其實咧，當有世俗或者有士俗嘅地方咧，咁其實科舉必然有佢嘅漏洞嘅。咁啊，朝鮮半島其實一樣噶，科舉只係令到一啲越上層嘅人越鞏固佢哋，係咪？咁、其實士族就係可以通過一個科舉去保障到佢哋權益嘅一個渠道，其實都係一樣嘅。 不過我喺度諗，呢啲漏洞其實有冇啲防止嘅方法咧？嚇，嘉露， 其實係有嘅。去到宋代嘅時候就有防止嘅方法，但係講防止嘅方法之前咧，即係我講下大概唐代，佢哋即係啲學生啊，出貓啊，即係通常有啲咩方法咧？其實離唔開三種方法嘅，即係帶小抄啦，即係將一啲字句啊抄喺佢哋嘅身體上面啊， 即係抄喺只腳。 係啊，大髀 咧，默書咧，我試過即係抄喺大髀度喎。 咁又或者帶一啲好細好細嘅書本咧，即係好似手掌咁細。已經係抄曬一啲易經啊、明經啊入去，咁就方便佢哋帶入去市場。咁、又或者當時嘅考試冇唔可以冇相噶嘛，咁就睇你貫籍啦，同埋有一啲好粗略嘅一啲樣貌嘅描寫。咁、但係呢啲其實係好難去可以俾個。檢查你樣貌對你身份嗰個人可以逐一 check 到嘅，咁所以咧當時咧就可以即係請槍啦，揾人代你去考啦，又或者係改自己嘅官職啦，即係賄賂當時嘅一啲考官，又或者處理嗰個官職事務嗰個官員，咁賄賂佢改嗰個官職，改去某個官職咁樣。 點解要做到咁辛苦咧？ 因為想考功名咯。 考功名有咩好咧？ 入試喎、啊，你都 即係你做官喎、啊，你而家個個都衝去做公務員嘅一樣啫嘛。 係咯、哦，你同埋你唔好忘記以前嗰、那個即係喺古代嘅社會裏邊，士係最高層嘅嘛。咁你有一個平民讀書可以做到官，好大嘅吸引力。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黃金。 係啊，同埋我哋話即係唐朝即係進士出身，始終係比明經科咧係更加優秀嘅一個正統。 係啊，後生咧明經咧30歲都話係老嘅，進士50歲係後生嘅。 嗯、所以我哋話即係考到進士科，娶到五姓女，做到大官，好多時咧嗰啲士人當時一個最高嘅理想嚟嘅，係、嗯、嘛？可能我哋80年代都有所謂嘅做三司咧，就係、是、我哋當時香港嘅啲理想啦。而、嗯、家我都唔知咧，即、就、係、是、我哋啲讀書人仲有咩理想可言啦？不過咧，即係都點都好啦，即係都每一個朝代咧都有佢時興嘅啲嘅文化方式嘅。咁我哋下一節翻嚟咧，會繼續講咧就係、是、科舉咧，其實有咩細節嘢咧係好過人。我哋又翻嚟咧，歷史係咁話，正話應承咗大家咧，就講一啲過癮嘢。點解咧？因為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我哋講咗點樣考試嘅內容之後咧，最緊要咧就係講點樣出貓啦，點、樣做 pass paper 啦，點樣補習啦，點、樣温書啦。依啲咁嘅嘢咧，你以為現代先有，其實唔係嘅，古代已經有噶啦。 係冇錯啊！啱啱我提到有咁多出貓嘅方法啦，咁、但係你有張良計，咁我有過牆梯啦。咁官府點樣防止啲考生出貓咧？其實佢咧都做咗一啲相應嘅措施。咁就出現咗一個叫做狐明同埋離峰嘅一個措施出現咗啦，即係點咧？即係喺個考生份卷上面咧，個考生有名啦，跟住有官籍啦，何許人啦，咁嗰個位咧，佢就會用另一塊紙張就張住咗佢，就叫做狐明同埋離峰啦，因為佢會再揾個封套封住佢啦。咁完咗呢個過程之後咧，咁官府咧就會將份考卷咧就轉移交俾書鋪啦。咁書鋪咧就再將呢份卷跟住再用朱筆抄一次，咁、抄完一次之後咧，就再轉交翻俾官府，俾考官批改啦。咁其實咧過程係相當之緊湊嘅，因為 個過程就係所謂嘅騰錄嘅過程啦。而嗰份卷咧就係所謂豬卷啦，係咪？ 係啦，冇錯啦。咁其實咧喺騰錄呢個過程入邊咧都可以出貓嘅喎。點解咧？因為咧其實呢個過程咧官府要完成改卷呢個過程咧，係得10日嘅啫，加收卷啊、護病啊，所有嘢加埋係10日嘅啫。咁所以咧，當呢啲官府咧，將呢啲卷交俾書鋪做騰錄嘅時候咧，其實咧，書鋪咧同啲考生係有少少串通啦， 即係啲考生其實係可以收買嗰啲書鋪，即 係 譬如我想同另一個人換一份卷咁， 又或者佢其實唔係真係十。原100% 抄翻原本嗰份卷，即係佢有嘢想改或者再改好啲，咁佢就叫書鋪嗰個人就改咗份卷佢，因為個考官冇咁多時間去逐份卷檢查噶嘛，係啦，咁變相咧就係個書鋪嘅人可以買通啦，咁買通完之後咧，個書鋪嘅人都可以特登延遲唔將騰錄好嘅卷交翻俾官府先啦，去到最尾嗰3日咧先交翻俾官府，咁變相咧咁主考官咪冇時間改。改卷咯， 真係古惑到不得了，係咪？各種各樣任何可以把握嘅位置咧，全部都有古惑嘅可能性啊！ 但係其實護明制度又未必真係完全咁有效咧。咁好似當時主考官呢個歐陽修都係啦。咁其實當時佢亦都係為咗即係避嫌啦。佢原本其實好欣賞即係蘇適嗰個答題，佢覺得佢答得好好，但佢又懷疑緊，因為胡咗明啊嘛，佢唔知道邊一個噶嘛嗰個考生。咁佢懷疑緊係咪自己嘅即係徒弟阿曾巩。咁所以就特登將蘇適嗰份卷咧就編咗第二名，咁點知出咗嚟之後咧，一開第二名嗰份卷並唔係佢嘅學生曾巩，而係蘇適，調翻轉咧佢嘅學生係評咗第一名，咁即係越描就越黑。 係啊，我要補充一下啦，即係話當時咧就係所謂宋仁宗時期嘅時代啦，咁啊真係歐陽修咧就主政，咁啊主要咧負責考試，所以幾長時間係負責人嘅。咁當時即係考試嘅人咧就有歐陽修啦，考試嘅人咧有蘇適啦，有曾巩啦。主要咧最出名嘅當時就係曾巩，因為其實歐陽修學生。咁而蘇適都博有名氣，因為當時喺汴京已經有少少嘅名氣。咁但係咧即係歐陽修自己咧係覺得曾巩係一定係第一，佢一定係最好，冇可能自己學生唔係最叻噶嘛，係咪先？咁所以佢為咗怕徇私。所以特登俾自己學生成績差， 點知原來咧做低咗嗰份咧，先至係 slack 嗰份，係嘛？即係先知嗰個先係就係嘅正式原來攞咗第一嗰個咧，其實係差啲嘅份。代表啲咩咧？其實就代表好似有一個所謂咁樣嘅制度去防止出貓都好啦。其實背後咧，呢個主考官咧依然係操生殺大權，佢其實咧隨時可以將自己真正嘅學生咧掹出嚟擺上第一位。 不過咧，我知道歐陽修咧有另一個故事咧，就啱啱我唔知係相反啦，定係由佢做唔到佢，又係做唔到佢想要做嘅一個效果。咁啊，歐陽修因為歐陽修長期主政一個教育同埋主政一個文學上嘅改革啦，咁所以其實佢好強調古文嘅。咁但係咧，當時候歐陽修佢留意到一個太學即係當時候嘅國立大學啦嘅一個學生叫做劉幾，好叻嘅，好聰明嘅。咁但係佢寫嘅文風咧好怪誕，即係好偏激，即係喺一啲當時候歐陽修因為古文運動一個好重要嘅先鋒，咁所以當時候歐陽修覺得呢一樣做法或者呢個文學嘅風格係唔接受嘅。不過當時候你好難抽中噶嘛，咁唯有只可以類似咁樣嘅文學就全部 block 曬佢，唔俾佢考，即係唔俾佢選上。總之呢一個風格就 F。咁樣第一次咧，阿劉幾真係上唔到。咁啊，於是咧歐陽修第二次嘅時候咧，希望都再一次，劉幾又去報名，劉幾又參加，諗住。我諗住實食冇黐牙啦，歐陽修。歐陽修諗住再殺多次劉幾啦。啊，點知劉幾咧就今次冇用嗰個怪異嘅方法。點解咧？歐陽修 block 曬所有，斬曬所有，用怪好怪誕嘅文風嘅寫作方法。但係咧，劉幾就偏偏用翻最大路、最啱歐陽修心水嘅。咁所以咧，吹即係有時啱啱考中啊主考官嘅心情，或者啱啱考中主考官嘅感受咧，說不定。可以攞到一個更好嘅成績，有時真係好講天意啊！ 你覺得好啱就係歐陽修當時係文壇大佬啦，咁所以佢自己一個文學風格或者文學趣味，佢嗰個崇尚古文啦、儒家道統嗰種嘅觀念咧，其實好影響到個考試嘅觀點。咁而佢長期主政或者人中時期咧，亦都直接導致咧宋朝嘅呢一類型嘅古文咧係大成。咁我哋都可以見到就係話考試點樣影響住大家寫作嘅方式同埋寫作嘅味道。 所以到南宋早期嘅時候咧，就比較着重歷史嘅。去到朱熹嘅時候，當朱熹被宋理宗去變成一個放佢入孔廟之後啦，咁佢就變咗大家讀嘅科舉嘅考試嘅內容就係朱熹嘅雜注啦。基本上我哋都脱離唔到朱熹嘅想法啦。 所以我哋正話都講咧，就係話點樣去避免唔出孖，或者點樣唔避免呢個考官 F 自己咧，其實都係好考功夫嚇。 但係咧，當然講真，考試即係可以成功咗之後個吸引力咁大咧，其實即係大家都會挺而走險。你頭先帶一啲相上嚟，我都帶咗，我帶咗5張。系啦，咁咧 多過我 喎。係清朝嘅講，咁咧當中咧有3張咧，呢度睇到嘅咧就係咧關於當時咧河南嘅一個鄉市裏面考嘅題目嘅內容嚟嘅。咁裏面咧其實即係都係嗰啲啦，即係頭先提到嗰啲有關於咩策舉啊、詩經啊之類嗰啲咁樣都會有喺裏面嘅。咁但係咧跟住之後咧都會有2張咧就比較特別嘅，就係咧頭先阿家老都有提到嗰種即係出貓方式啦。原來由以前到清朝咧，都係用翻同一類型嘅方式。咁啊，點樣咧？就係、是、會睇到咧，就係、是有一對墨，就喺對墨上面寫滿曬字。咁啊，寫得好密好密。咁最主要就係因為咧，當時咧其實會有一個獨立嘅房。 就係呢對墨。係 啦， 係 啦，係咪好犀利？寫得 啲字。 係啦，即係睇都睇到老花。 係應該係點跌屙下屋企。 係啊，咁啊，趁即係考官唔覺嗰陣時就望一望。咁因為裏面係要你要背誦一啲經文啊嘛，咁你背唔到嘅話，咁就用呢啲隻幫一幫手。 我當年英文默書背默，我都係寫喺大髀嘅啫，一模一樣。 到最後咧。 我都係俾人捉到， 應該會俾人捉到。 我大髀粗啊嘛， 係範圍太大。 即係講開清朝，講補多少少例子啦。第一個咧就係即係魯迅咧嘅即係周樹人同埋周作人咧兩兄弟個阿爺咧，其實就係當時科場案嘅一個即係都唔叫受害者，佢係主犯嚟嘅。其實佢自己就係因為即係佢係即係做啲科舉舞弊啦，咁所以咧就被拉咗，坐咗好長時間嘅監。咁亦都係代表住所謂魯迅、周作人都講啊，當時其實家道有中落啊，又都有一啲好大嘅影響喺裏邊。咁周作人自己咧，其實係晚清，其實佢係晚清人嚟噶嘛，魯迅都係佢。自己都考過科舉，咁佢周作人咧自己講過，佢話咧因為有啲驚考不上，即係秀才，即係早期鄉試嗰陣時候，佢又驚考不上，所以揾人揾咗個鄉里考過嘅代考， 好簡單嘅，就代考食生菜咁，結果仲考得差過自己，因為佢當時喺在場，佢哋兩交換名，喂，佢仲考過自己，咁今日仲喺度笑，咁都係族弟嚟，因為佢哋都係周家嘅人，咁下一次咧就冇代考咧，就自己考，都係唔係好好，不過好過代考嗰、那個，咁亦都代表咧就係話，你我哋點樣防，點樣醒都好啦。官場作弊又好，由上面嘅大官到下面嘅普通人，你要喺即係所謂前現代時期冇相冇證明，真係好容易就可以出到蠱惑㗎。 即係其實你講話，除咗出蠱惑之外咧，其實仲有一樣嘢好難避免到嘅，就係模仿嗰種文風。因為尤其是宋朝開始有一種叫做時文，就係我哋有透過主考官佢寫咗嘅文章，或者甚至乎有其他。以前出過嘅題目，即係好似今時今日我哋 pass paper 咁樣輯錄咗一齊，然後因為當時候即係有活字印刷啦嘛，開始咁就大量出版，咁大量出版嘅時候就可以即係有更加多人理解到唔同主考官佢哋中意嘅風格係點，即係好似頭先肥 B 咁樣講話歐陽修嘅嗰種風格係點啊，可以學得到，咁所以其實某程度上我哋睇得到咧喺宋朝嘅時候開始。考嘅嗰種諗法咧，唔單止係考嗰個人嘅才識，而係甚至乎係考緊佢識唔識去討好嗰位主考官。 不過宋代好重要就係商業化咧，就呢一樣其實考試變咗一個商業化嘅一個玩具啦，或者一個工具啦。點樣通過考試去衍生一啲唔同種類嘅一啲商業活動，例如可能寫 pass paper， 例如可能點樣幫手出貓，例如可能點樣去做補習咁啊，教你點樣考。 同時好似有啲雞精書之類 嘅。係啊，即係講你話時文其實都複雜嘅，即係時文最早開始咧，其實係一啲中咗舉嘅人。即係中咗科舉嘅人，成功嘅一啲嘅範本，咁即係簡單講，佢因為佢考到，咁大家就會嘗試去傳達呢啲嘅卷，咁咪咁去睇啦。咁自慢慢咧，呢啲卷嘅收集啊、傳播咧，就積累咗一大堆嘅一啲嘅教材，咁就有所謂咧，當時有所謂嘅叫黃皮書。咁黃皮書嘅原因就因為佢咧印刷比較粗疏，咁就皮咧就呈泛黃色嘅。咁就咁呢啲嘅黃皮書咧就官府好禁，點解咧？因為佢涉及到我哋咧考試嘅關鍵問題，究竟考試？是不是求分數嘅咧？即係話我考試係咪仲係一中舉啊？定係為咗學即係先哲嘅觀點？大家認為應該讀聖賢書噶嘛？咁大家可能一齊，梗係攞 A 啦，係咪先？即係邊樣先係真咧？咁亦都引起咧，就中間有嗰度爭議。咁你禁絕咗黃皮書啦，因為正官府話唔俾啊，一定要考翻試。咁需求喺度噶嘛？嗰啲係硬性需求。結果咧，官方亦都出翻一啲咧所謂相對標準嘅呢個時文，俾翻啲考生睇。 即係咧，以前我哋可能會考嘅時候 pass paper， pass paper 就以前就可能自己啲出版社出噶。咁後來可能考評局自己都出， 所以我自己賺 啊，自己賺。哇！你而家年年都加價嗰本嘢，所以你都唔可以講笑。 我諗下，其實當時即係。好長時期，中國都有一種諗法，學而優則仕。其實諗深一層嘅嗰樣嘢係我哋係要讀聖賢書，但係讀聖賢書最後嗰個目的係邊度？做官，然後治理國家。即係所以我哋成日都講話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實修身可能就係我哋講緊讀聖賢書。 不過補充一句啦，朱熹嘅我哋有因為有朱熹被放入去孔廟去做從字，我哋先將聖賢書作為一個科舉或者做官嘅一個必然因素。不過咧，聖賢之書咧，其實去到宋朝以後啦，即係特別係朱熹從字以後咧，就其實佢哋唔一定係一個我要求學問嘅一個工具，變咗咧就係一種士大夫佢哋希望走入去權力架構裏面嘅一個條件或者係一個。一個渠道，令到佢哋通過讀聖賢之書，其實佢哋唔係要求咩專德性，其實實際上我要用聖賢之書先考到白古文，我要用聖賢之書先可以考到察舉，即係嗰個試察，咁我先可以考到試做官。 我有個老師曾經咁樣同我講過，佢話咧書咧就認真讀，考試咧求其考就得㗎。下一節翻嚟再講。又翻嚟最後一節嘅歷史係咁話，有樣嘢要講。一直以嚟我都認為咧，世界上最難熬嘅地方咧，其實考試市場入邊係嘛，冷氣有陣時會特別凍啦，永遠體温都不足啦，永遠手震啦，身體所有嘅唔舒服咧，都喺嗰陣時咧就會產生。 就要去廁所啦， 乜嘢都係咁，但你又要忍啦，你又唔去得啦，咁啲所有嘅唔舒服都會喺嗰陣時發生，然後你又壓低所有嘅唔舒服，所以你話每次考完試咧都係即係好似重新做人一般。咁以前啲考場其實係點嘅情況咧？ 係啊，其實以前考場嘅情況咧，其實嗰個情況都好惡劣嘅。咁、那個間隔咧，其實如果大嘅考場咧，就大概。 有成100间嘅间隔左右，哦、即系一间咧就放一个考生啦。咁、嗯一间考室入面咧，其实得2块板嘅啫。咁、哦、其实成个考室咧就系1.33米。咁、嗯、两块 投票，而家我哋投票嗰啲咁上下 size 噶咯。 系啦，差唔多啦。可能阔啲啲咁多。咁然后两块板，日头咧就1块板高，1块板低，一张板就做台，一张板就做凳咁样啦。咁、嗯、夜晚咧就将两张板拍埋，咁就瞓觉。其实瞓觉嘅时间咧，其实只脚系伸唔直噶，因为系得1.33。 因为考试嘅时间好长，所以瞓都喺里边瞓 吓。系啦，冇错、嗯。其实佢哋要考7夜9日噶，大概。 我考我脚短啊。 系啦，咁同埋咧，加上佢哋即系去京城考试咧，长途跋涉啊，同埋有时又遇上一啲天气炎热嘅日子咧、嗯，就好容易病啦，甚至真系有考死嘅情况出现啦。系、嗯、啊，咁当啲考生考死咗之后咧，其实佢哋唔可以。 好惨啊！讲完呢个字，考死咧， 佢即系考死咗。 佢哋系病。 好平常喎、 啊，系嗰种平常。 系当时系一个好平常嘅情况嚟嘅，咁佢哋考死咗之后咧，其实佢哋嘅尸体唔可以由嗰、那个院贡院嘅正门出嘅，咁咧就要由有啲人喺后院咧就透过一啲技术咁样将个尸体咧喺后院咁样吊翻出去，因为咧佢哋又觉得如果嗰、那个尸体咧喺正门出嘅话咧，咁咧佢就会认得路翻嚟，咁啲鬼魂咧就会骚扰到，系啦，骚扰到仲喺度考紧嘅考生，咁所以咧就会有呢个措施。 死嗰阵时都够惨啊，死完仲惨啊，俾人吊走啊， 系啊，俾人吊走。 有用技术，佢好巧妙嘅故事话，用一定嘅技术去将佢搬嚟嗰个现场。 系有一个杠杆原理喺 入边嘅。哦，我第一次讲先秦就话嗰啲人咧就即系刺客啊嘛，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系不复返。咁而家原来咧考试入到考试市场都系咁啊。 系。咁如果科举嗰啲人咧，譬如文人咁计咧，即系如果佢哋考唔到，咁通常会投身啲做啲乜嘢？ 即系考好彩啦，考唔死，但系又考唔到， 又考唔成啊？ 咁点咧？有啲咩做咧？ 咁佢一样 有什么出路啊？ 咁佢至少佢识字啊嘛，咁识字啊，有一部分就当然可以做翻老师啦，再去教人啦。咁、虽然佢考唔到嘅，但系佢都有一定嘅资格。咁而另一种咧，其实当时咧，明清时期咧最出名就系有御医。咁咩系御医咧？大部分咧都系有一啲，即系因为你知道。读书人他一定要识字，咁佢亦都即系有一个比较学高嘅一个教育嘅程度，所以变咗佢可以好识去睇啲医书。咁跟住之后，佢哋就即系转咗去就攻医术呢一方面。咁所以咧就亦都令到咧，其实成个嘅医生咧嗰个嘅系统咧，亦都有一种提升。咁、其实呢个都系一个几特别嘅一个情况咯。 朝鲜时代咧，医学咧或者医官咧系杂科一种嚟嘅。咁即係等於易官一樣啦，易官啦、天文啦、醫啦，就係、是、高級中人階級可以考嘅。咁所以咧，醫咧就反而就好少士大夫咧，其實好多時候其實明清前後咧都好抗拒，因為醫生好低級嘅、醫療係對於佢哋嚟講係一個技術性嘅工作，所以朝鮮王朝嘅例子可以反映呢個情況。 係啊，所以我哋話即係一直好多朝代都話考完科舉就係咪就係一定做官咧？都唔一定嘅，即係就算中咗科舉都好啦。譬如唐咁就直接受官啦。咁、有啲朝代咧，佢係你係就算考到科舉之後咧，你係攞咗個身份，咁啊唔一定做到官。不過咧，嗰個身份咧，雖然唔係正式做官，但係個身份喺社會上一樣係非常之大嘅一個地位啊、即係佢代表住其實好多即係社會嘅優勢 咯。係啊，冇錯。所以其實例如好多嘅地方，如果我哋考察做田野考察嘅時候咧，留意一下嗰個地方有冇孔廟。咁啊，我早幾年。啱啱上年有去過台南，咁台南就有一個叫做全台首富個孔廟啦。咁、其實呢個孔廟咧，其實正正係反映一個社會身份同埋科考試之間嘅關係。咁好多時候其實孔廟其實同時間其實都係一間學校。咁其實點解會有起到孔廟咧？咁要視乎翻當地有冇一啲能夠考到功名或者取得一定成就嘅一啲人士，咁有一定嘅身份地位，佢就會建立一個學校。咁或者同時間建立一個孔廟，其實象徵嘅係咩咧？一個儒家嘅正統可以落入一啲一啲呢啲嘅地方。咁所以喺大城市或者一啲學風好崇正或者學風好即係叫做好豐盛嘅地方咧，就好多時候咧就會特別多孔廟或者孔廟會 在個地方裏面，咁其實就係一個社會嘅身份嘅象徵。哇！我哋個地方又好妙喎，咁啲學生都會願意接受更多嘅教育，同時間推舉翻成個學校嘅風氣。 不過你其實頭先你講緊，除咗身份象徵同埋背後嗰種社會流動之外咧，你令到我諗起西方有一位學者，咁佢評論過科舉制度同埋中國成個社會，甚至乎成個國家嘅進步，即係就係大家都好知道好出名嘅李若實啦。咁李若實佢喺 因為讀 A level 嘅時候， 係冇錯，喺以前中化科 曾經係一個時代大家嘅共識嚟。 係啊，咁李若實佢曾經評喺佢嘅中國科技史入面，曾經都有評論過點解中國嘅科技落後咧？咁佢就其實將科技落後，中國科技落後同科舉咧就拉成咗關係，點解咧？佢嘅解釋就係科舉佢其實產生咗幾種好壞嘅影響。第一種咧，其實係一種好超穩定嘅結構。嗰種嘅超穩定結構係咩？因為喺一個科舉制度底下咧，其實某程度上好多人咧一生都以考取功名咧就為佢終生嘅目標。咁啊變相令到佢咧就可能某程度上不事生產。咁令到佢或者甚至乎令到佢唔會去留意一啲其他嘢，即係譬如可能頭先講嘅醫療啊，或者甚至科技。咁另一樣嘢咧，就係佢哋其實係即係依種超穩定結構，除咗喺教育上面，甚至乎係一個政治層面上面，因為講緊嘅係可能頭先都有講過話要討好一啲主校官，甚至乎係講緊嘅係一種頭先肥比你所講嘅嗰種儒家嘅嗰種體制。咁所以令就是因為呢兩種嘅科技咧，即係呢兩種嘅科舉嘅原因，令到中國嘅科技落後。但係我其實有時候我喺度諗啊，呢種諗法會唔會太過又即係我唔識點樣形容，但係好似又未必好似解釋得曬成件事，因為你大家可能諗到就係宋代嘅時候其實係即係我哋頭先 談好出名啦，即係嗰啲基本上你研究科技史、科學史一定要睇。蒙溪不談。 我講一個故仔，關於呢啲社，譬如社會地位啊，同埋即係當時士大夫，同埋當時嘅一啲叫做點講啊？經濟關係一啲嘅好微妙嘅關係。咁咧就即係我哋話漕運咧，大家都少知啦，即係漕運啦。咁漕運咧就係即係當時咧就係運貨一個關鍵嘅一個模式，即係話由通嘅城市之間就運貨。咁當時咧就有咁嘅玩法，即係你要做運貨上船落船咧。就要俾錢嘅，即係話收税嘅。咁咧有咩辦法可以唔收税咧？就要你當你係裝一個中咗科舉嘅人，咁咧你因為你係運幫手運官啊，你運官過行去一個城市，咁佢可能佢考科舉，佢可能再要考上去嘅時候，咁佢要赴考咁，咁你咪 以前我見過有啲人咧，有啲官嗰啲車咧拍去嗰啲雙黃線可以唔使抄牌嘅咁。 係啦，即係類似啦，即係總之就係有一個著數。咁呢個著數都好合理嘅，咁你佢哋有需要搭船㗎嘛。咁所以呢嗰陣時呢就有個咁嘅合作嘅，即係話呢我要運貨嘅時候呢我需要有裝一個官，或者裝一個即係中咗舉嘅人，我先至可以呢免費運貨。咁所以結果呢就變成咗一個好微妙嘅關係。初時呢就係因為要幫順帶運啲官嚟有個著數啦，慢慢衍生成為呢就變咗呢就係話我要運一個官嚟令我免咗個漕運費，再衍生成為咧就係嗰啲官咧係特登係上船收錢，坐喺個船度嚟賺錢，因為咧佢就同個漕運咧就合作，佢運貨嘅過程裏面咧就通過裝個官咧嚟免咗筆費，而嗰個讀書人咧就係可以通過咁嘅過程咧賺到錢。 喂，咁樣佢要唔運船浪 嘅喎？嗱，掂啦，嗱你嗱，即係大家畢業之後咧，大家就去坐船，然後咧就可以通過坐船嚟收錢。你話咧真係不得了。不過咧，正話都你都有講嘅，正話我哋都講咗嗰個嘅李若實難題啦，同埋中國嗰個社會結構問題。問翻我都想同大家傾，就問一個問題就係，其實前提就係中國科技落後。其實中國科技係咪落後先？你哋覺得？ 你 至少我哋真係有四大發明嘅， 竹筏棉花。 唔係， 同埋其實你諗深一層係明朝，即係你就算唔好講宋朝，明朝大家都知啦，有天工開物。即係我個意思係科技其實喺中國一直都係發展緊，但係點解會有出現咗李若實難題呢種諗法？嗱，我自己好普遍，即係好初步嗰個人諗法就係、是，其實可能。某程度上係呢一種嘅觀點咧，係代表住60年代至80年代西方 點樣睇中國？因為其實當時候即係大家都知道中國嗰陣時面臨住好多經濟難題，甚至乎發生緊文化大革命，所以就將依種中國落後嘅思想就擺咗喺以前中國發生緊嘅事情。咁又 令即係都要講嘅，即係前提就係都合唔合理？即係嗱，即係近代我哋近代史即係話鴉片戰爭以後咧，中國嗰科技嘅弱咧係事實嚟嘅，即係相對文化種種嘅嘢，你力量係薄弱。呢個我諗大家都冇辦法否定。不過即係翻翻去我哋話明，就再早之前明朝其實好多好具體真正嘅比較，其實慢慢而家越嚟越開始出現。即係譬如話火器元朝其實係首屈一指，非常之強大嘅火器。咁但係去到明朝嘅時候咧，明之所以能夠打贏蒙古咧，其實原因就係明朝當時嘅火器嗰個發展，亦都追即係亦都係能夠擊敗到即係當時蒙古嘅軍隊。咁呢啲亦都係代表住咧，即係純粹譬如以火器為例，相對嘅比較其實明朝已經唔弱。所以你話係咪真係落後呢？我係有個問號。 但我覺得係咪真係落後呢，可能都有一種主觀性喺度啦。即係我假設你若失個觀點係正確嘅，咁如果話科舉同埋科技係有一個關係喺度嘅話，咁佢又可以點樣解釋到當宋朝將呢個科舉咁制度化，變得咁正統嘅時間，但係宋朝佢個科技可以咁鼎盛呢？即係如果出現到呢、這個關係嘅時間，咁如果用李若瑟個觀點，又可以點樣去解釋呢？即係呢樣嘢仲可以再商榷咯。 不過我諗科舉同埋其實故事裏面除咗唔止科技有關，其實社會商業化好多種類，科舉影響住成個中國嘅社會。咁我又覺得落後與唔落後，其實唔係我哋最，反而我哋可以將來可以有機會討論。不過我諗最重要的一樣嘢喺對於成個社會、我哋身份嘅結構，甚至文化嘅生活嘅需要裏面咧，我諗科舉都好難地避免。咁正如今天學生考試，你諗你叫佢唔考試，絕對唔可能啦，係咪啊？ 我哋可以話即係科舉又好，考試又好咧，公開試又好，喺今時今日咧都係一種嘅必要之惡。必要之惡咧就嚟完㗎啦，我哋下一集咧繼續講啦。